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听见时代，我们制造浪潮，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Listen to wave,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 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澎湃推荐。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浪潮， 听浪潮。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这里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的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大家好，我是韩丽，在这个雾蒙蒙的下午，要和你分享好听的对唱情歌。但是在此之前呢，要特别提醒一下我们的司机师傅们，是气象台2021年12月9号下午3:50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的晚上8点到明天的8点，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雾，能见度小于1000米，部分地区呢小于500米，请各位注意防范。所以第一首对唱情歌我们带来的也是和今天的天气有一点关系，来自 Aline 和萧煌奇演唱的《迷路在云端》。 不敢卑微要答案，那不安不满发动冷战，就这样一步一步走散，幸福就成了到不了的对岸。才懂什么是缺憾，追逐闪亮的璀璨，最后只剩下黑暗。一个人太过不满足，太过极端，会不断遇上遗憾。所谓的挫败，不是幽默的痛苦绑架你的罪恶感，是拥抱彼此的独特还有平凡，放弃梦幻。像是一种心酸，思念伪装成释然，平静被眼泪背叛， 但纯真的人不懂转弯，但掏心的人困在浅滩，浪潮都退了空流，往事泛滥，是缺憾，追逐闪亮的璀璨，最后只剩下黑暗。一个人太过不满足，太过极端，会不断遇上遗憾。 位唱将级的歌者Aline，萧煌奇。 真爱就多难，感情不应该盘算，并不是换到任何港湾都会有既爱又懂的伴为我打算。 因为今天雾蒙蒙，所以第一首歌我们带出的是来自2019年收录在萧煌奇《候鸟》专辑当中的这一首《迷路在云端》。说来呢，也是第四次啊，在这个星期四的下午和各位呢来听情歌，同时为你准备的很多首的浪漫的，或者是有一点点的小小纪念感的这种对唱歌曲呢。我今天下午啊，很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听友，各位可以登录听听 FM， 找到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你们是想从最新的对唱歌曲开始听呢，还是从我今天带来的12首对唱情歌当中最早的，就是离我们最远的那一首情歌？我们的时间顺序是倒计时还是顺时针呢？各位可以到聊天室中告诉我一下，同时不要忘了，我们这里的音乐呢都是我和麦麦真的非常掏心窝的为大家挑选的，个人认为非常好听的歌曲。同时呢，我们也会有上百位的华语乐坛的优秀词曲编制作录音乐评人音乐人们为大家严选出在上个月最好听的歌曲，就是我们的音乐课代表会为大家挑选出最好听的浪潮榜上的歌曲。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个周期他们为我们推荐了哪些歌曲呢？同时我也等待大家告诉我，是从2021的对唱情歌，今天刚刚诞生的，昨天刚刚诞生的，还是从1996年听起呢？ We all need somebody to hold. We're just people in the darkness, equal in the darkness. 伸着鲁莽，空空荡荡 ，Merry Go Round， 在天上。伸着鲁莽， 只要你抬头看。 浪潮 Listen to One。 是的，刚刚我们听到的合集呢，就是在上个周期当中我们的百位音乐人他们为大家推荐的非常适合大家听的好听的歌曲。当然呢，真的每天都层出不穷的作品太多太多。那韩丽陪伴各位的星期四呢，我就固定下来了，我这边没有独唱，以后呢还会有合唱，今天下午全部都是对唱。通过2分钟的调查，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小伙伴们建议我们从最新的开始。好吧，那就定制一下。因为今天下午我知道有很多朋友都在上太空课， 感觉今天下午我这边的音乐应该听的人很少了。好吧，那我就为正在听的你们量身定做，今天下午的第一首歌也是今天2021年12月9号最新发行的一首对唱歌曲，来自曾经合作过给大家留下印象很深的太阳的苏醒和何洁共同带来的清新。这首歌呢是来自清清我心这部影视剧的片尾曲，古香古色，配合着你眼前的大雾茫茫。 暮色长空下悠悠侧耳听，心动之间悄然融化冰凌，缓缓清风刺光景，陨落了一颗天上星。 采一束月光作画赠与你，留一点红星相映的余地，你是繁华之我影，随风消去不忘归期。 与卿相依不问明日何夕， 只要相遇此生清醒。 相思已随眷恋未停息，投向你的怀抱似注定。与卿相惜明月诉我真心， 执手月尽良辰美景。 不想离人天地茫茫无际， 一花一菩提一双翼。 古香古色的歌曲，在听上与卿相依，不问明日何夕，只要相遇此生倾心。两位确实把这种两个恋人之间饱和度很高的情感，还有那种温暖的感觉，在对唱中体现了出来。两位也是好朋友啊，他们的对唱歌曲也是不止这一首。今天呢，这是他们的最新作品。说到最新作品，不得不说这一首啊，从昨天晚上有多少人听到它以后，直到此刻还依然很兴奋，因为张惠妹和李荣浩的合作，毫无疑问，动听，拿住了。 可能我却是我说了些什么，害你几个年头没笑过。 可能我确实我做错了好多，往爱情里拉扯好折磨。 后来明白距离也是会对某些爱情好一些， 所以能不能不要再自以为是彼此了解。 可惜 是这首歌的名字，对等关系。有人说感谢李荣浩让张惠妹出来营业了，上一次听到张惠妹的声音还是去年的12月底，她发行了《缓缓》，然后一年就没有听到她的声音。唱作大神李荣浩加上超级天后张惠妹，神仙组合演绎的这首《对等关系》，感觉中啊，让我们体会到了感情中的纠缠与遗憾，即使无法靠近呢，却又舍不得离去，那种百转千回被他们唱的真的是彻透彻心扉。这首歌呢才 诞生了一天，但是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的单曲循环，并且也会很兴奋的在朋友圈当中转发。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在转发这首歌了。足以见得，其实对于好的音乐，其实我们都有这种强烈的分享欲啊，很想告诉这个时代、这个世界、这个歌坛，还是有好听的歌曲的。要关注我们浪潮 Listen to One， 我们会把更好听的歌曲推荐给你。继续来，按照各位要求的顺序，从2021年的情歌，我们下午呢为你准备的歌曲跨度是一直到1996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对唱情歌呢，是去年来自孙燕姿和林俊杰共同带来的 Stay With You。 在疫情特殊的年份当中，这首歌极具温暖的包容感。 Just the other day I heard your voice is right by ear. Maybe it's all in my head, but still I feel you near. All the memories of your faces seem like days of yore. And if the walls are closing in, we'll find a window deep within. I'll stay with you till the rays come through, till we find是神仙合作，来自林俊杰和和孙燕姿共同带来的这一首歌。当你在困难或者说遇到了许多的迷茫的时候，甚至是在你的情感中对另一半啊产生了很多问号的时候，对唱情歌或许都是一个小小的情感字典，能够帮你在其中找到一些小办法。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情歌诞生于2016年。 直到你悄无声息在我身后，我拉过你的手，暖在我的胸口，转眼时间到了好多年以后。 那年跟着你走过好多路口，也哭过笑过，如今不再提起了。这世上总有些遗憾开不了口，开不了口的都默默成为永久。这

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澎湃推荐。 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浪潮， 听浪潮 ，Listen to One。欢迎在星期四的下午4点31分来到北京音乐广播，来到韩立陪伴各位的摩天轮版浪潮 Listen to One 情歌专场，对唱情歌。说到一首又一首的情歌，因为昨天张惠妹有了一首全新的对唱歌曲，所以我们不妨来听2016年她上一次和周杰伦对唱的《不该》。 我真的演不出来，还是不习惯你不在，这身份转变太快。 伤害，迷自己，我的伤害。 占据了华语歌坛最重要位置的周杰伦，这一首2016年在他的专辑当中收录的和张惠妹对唱的《不该》，可能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并不是他经常会对唱的歌啊，但是呢真的和以往他和孙燕姿啊和 Lara 啊对唱不同的是，你能够感受到在这首歌当中两个成熟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对于情感已逝，我们不该再去留恋，不该再回头，很语重心长的告诫。下半时段的时光里呢只有17分钟，好短呢、啊、所以呢我将会以张惠妹、周杰伦他们在这些年当中和他的小伙伴共同合唱的歌曲来为一个时间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张惠妹在2007年和萧敬腾，有没有发现李荣浩、周杰伦、萧敬腾和阿妹对唱，确实需要在唱功上，在个人特色上要更加鲜明，否则的话阿妹的整个的气场啊，是特别容易让这首歌有一个强烈的被它完全占据。不过还好，你听。 白茫茫的星光洒在长长路上，想念的冰凉，你知道吗？你浅浅的微笑，深似海的眼光，都能掀起我滔天的巨浪。 你相信吗？这是命吗？这次我们放弃抵抗，哪怕拥抱在身上划下深深的伤，只要看你一眼一瞬间，哪怕是最后画面，我的世界因为爱过而完美，谁都 次我们宁死不放手。 世界，因为爱过而完美，谁都不敢离太远。只要看你眼，一瞬间足够我熬过千年，我不 被很多歌迷朋友称之为史上最难唱的对唱情歌，难度系数最高的对唱情歌《一眼瞬间》，来自张惠妹和萧敬腾共同在2007年收录在阿妹的《Star》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它的作曲呢是来自曹格，其实还真的很有那个味儿哈，确实超级难唱，两个人的声线都极其之高。情感之丰沛，如果你在 KTV 当中有一个能够和你对唱这首情歌的朋友， 还拼命 请好好的跟他延续友谊地久天长，因为太难拿捏了。说到对唱的下半时段，我们带出的都是张惠妹和周杰伦，那这首歌呢也许是很多朋友在 KTV 当中还好能和小伙伴一起唱的《珊瑚海》，来自2005年。 说你要离开， 心不在， 把难过无声般留下来，汹涌潮水你听明白，故事浪费是泪海， 转身离开， 有话说不出 尘埃，只是一劫，结束太快。你说你无法释怀， 背叛里隐藏什么期待？ 等花儿开， 我们也已经无心再猜。 转身离开， 相爱只是一场意外，我们的爱给的爱差异一直都在。哎呀，这就是厉害的方文山，在珊瑚的海当中啊，传达了一种差异的爱，走到最后呢可能有点伤感。今天下午的对唱情歌有没有发现都是那种很大气的，大开大合啊，曲风呢也是走的不是那种小细腻啊。这一首歌有多少人提到周杰伦，想到他和当年的蔡依林作为双 J 最为经典。 看见昨天破损的在意，回家后你的表情带着笑意，想要对我说外来的袭击器将你公主远去，那些令人刺耳的声音我不听我不听，偏偏我又容易受影响容易伤心，没有用微笑的表面不停骗自己，他们的语气好像的攻击，自卑的心理四面来，戴着各种面具想让你我孤立，莫名其妙的话语莫名其妙的话语如同傻子掉进眼里不用哭泣，莫名其妙的话语莫名其妙的话语不如下当点一直的主意，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的故事，梦幻不是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瑰丽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回应你也真实， 是不是有很多朋友是买磁带听到了这首来自 Jolin， 但是大家都不会忘记这是周杰伦为他所作曲，方文山作词，然后钟兴民编曲啊，也是这种绝对的王牌组合带来的这一首，编曲极其豪华，整个的场景呢也给人感觉周杰伦的音乐其实在女生的演绎部分当中 Jolin 真的是最好的。 时间到了下午的4:51，刚才有小伙伴说，哎呀，我也好久没有看聊天室了，抱歉。他说，哎呀，今天下午的音乐怎么有点忧郁啊，有点像这个天气，雪孩子5999。本来最后一首歌我是想带来阿妹真的对他意义非凡的，在1996年和张雨生合作的最爱的人伤我最深，但是你这么一说呢，我就想哦，如果真的是在路上听节目的朋友听到这首歌，可能会想到一些伤感记忆，不妨我们把这首歌留到晚上好吗？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当中将会和你欣赏最爱的人伤我最深，而此刻呢，大家还是要小心驾驶，保持精神的愉悦。我们啊，要特别介绍一下，因为天气的状况啊起雾了，在北京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市气象台呢发布了大雾黄色的预警信号。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的8点，本市大部分地区呢有雾，能见度呢小于1000米，部分地区呢小于500米，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那最后这首歌呢，不妨就带来一首甜蜜的歌吧，这也是在对唱情歌当中很多小夫妻非常喜欢的。可能你也在想着，在下班回家路上要为亲爱的他做点什么饭呢？好吧，就把这首甜蜜的情歌送给大家，祝各位晚餐愉快。如果晚上有空的话，可以男左女右，我们继续听歌，明天见。 Supermarket 逛了好大一圈，想你爱咖喱或是意大利面，幸福的食谱再饿不几遍，我的优点要你百尝不厌。 在下班路上做了几支影片，有你在沙发就是浪漫剧院，辛苦的时候想着你的脸，没有蛮牛活力也会出现。 哦，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时晴 有时雨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 小夫妻永不放弃， 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赌气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你没送钻戒以后补我项链， 我的统统是你的没有期限， 存够钱我们逛地球一圈。 我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些情 有些雨 都没有关系。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021年底，北广购物双十二来了，全场商品88折，实惠的商品，优惠的价格，尽在12月1号至12月12号，来北广购物订购吧！全场商品88折，同时任意订购2件以上商品，更享受8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惊喜哦！北广购物双十二超多福利等你来抢。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带来的是真真正正的实实在在的好大米。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五香宝的真五常、真有机、真稻花香的好大米。首先来说说什么叫真五常。我们去判断一个五常米是不是真身啊，我们要从它的生产商和它的生产地址去判断。您听我这个逻辑对不对？如果它是真的五常米，何必要把自己的生产地址运送到外地呢？运送到外地是要花钱的，而且一斤米这个价格，其实有可能它有一大部分